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9章。犹大王基德克雅第9年十月，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进攻，包围了耶路撒冷。基德克雅第11年四月初九，京城被攻破，巴比伦王众将帅入城，坐镇中央门。既有卫队长乃布扎拉当、大将军乃布沙次班、战车司令乃尔加尔沙勒泽尔和巴比伦王其余众将帅。犹大王基德克雅和所有的战士一见如此，就立即逃遁，夜间弃城出走，取道御苑，穿过两墙间的便门，直向阿拉巴的路上跑去。加色丁人军队立即追赶他们，就在耶利哥荒野追上了基德克雅，将他捉住，带到哈马特境内的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拿布高。王既宣判了他的罪状，巴比伦王在黎贝拉就当基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，巴比伦王也杀了犹大所有的贵卿，然后挖了基德克雅的双眼，给他戴上锁链，送往巴比伦去。于是加索丁人放火焚烧了王宫和民房，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向他投降的人民，以及其余的平民、卫队长乃布扎拉当都掳到巴比伦去。至于人民中一无所有的穷人，卫队长乃布扎拉当仍让他们留居犹大地，同时还给他们分配了些葡萄园和农田。关于耶利米亚，巴比伦王拿布高对卫队长乃布扎拉当下令说，将他带去，好好看待他，不但丝毫不可加害，但要照他对你说的给他照办。于是卫队长乃布扎拉当、大将军乃布沙次班、战车司令拿尔加尔沙内泽尔及巴比伦王其余众帅派人前去，由拘留所的庭院里提出耶利米亚来，交给了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，叫他带到自己的家里去。从此耶利米亚就再居住在民间。耶利米亚还在拘禁在拘留所的庭院时，上主有话传给他说，你去告诉故事人勒贝德莫内克说，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看，我使我的话实现在这座城上，不是为赐福，而是为降祸，到了那天要当着你面前实现，到了那天我必救你，上主的断语，你不会被交在你怕与他们相见的人的手里，因为我必拯救你，你不会葬身在刀下，你必获得性命，如获得战利品，因为你信赖了我，上主的断语。